goodbye。 我俩渐渐靠了过来，由不得我们人气真空吧。陪你远行，当你想我时候，有一颗我的心陪着你轻轻的呼吸。把一件寒衣贴近下雪的梦里，为你温暖回忆。没有我的异乡，凡事要小心，要爱自己，要好好照顾你自己，不要让我担心，偷偷的哭泣，记得给我写信，给我你的消息。最近是否下雨，看什么电影，答应我要努力，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。把一件寒衣贴近下雪消息，最近是否下雨？听什么歌曲？答应我要努力，不要随意放弃梦和自己。不要让我担心，偷偷的犹豫。如果有人问你，你要说不可。我会常常担心和你的过去，我要全心全意守在这里等你，用我的心。 找不到别人倾诉，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

来是三刻将近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。那春天已经到来，天气渐渐转暖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对不对？那游玩的疲劳再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，这样的话行车在路上是相当不安全。那三刻将近也是给出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那驾驶人在出车前呢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配1033，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。 我选择去洛杉矶，一个人要飞向巴黎，尊重各自的决定，为此和平的爱情，想念是一种习题，在自由和亲密总有你，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假使分开的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 我不想要去证明，也不知道怎样证明，相爱是两人事情，我不喜欢你怀疑，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，谋杀了爱情，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。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，假使分开旅行啊，为何像结局我明白，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一整天。想结局我明白，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，送给你我的心，计划是分开旅行啊，为何想结局我明白，就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，把你下了一整天雨。 休息一下，不需要那么的密切，看你每一秒才能够连在一起。问我爱不爱你，这个不是个问题，在这些都是我和你的游戏。我真的不希望你离去，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。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，别搞得那么复杂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？ 一直以来呢，我都很喜欢一句话，说肯吃亏不是傻子，怕小人也不算无能。一个人要赢得另外一个人很容易，那就是学着吃亏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爱占便宜的人，但所有人都喜欢爱吃亏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想着吃亏的时候就会赢得别人，那个懂得以更大的吃亏方式来回报你的人是你赢得的朋友。在小处让人才能够在大处得人，处处斤斤计较的人呢一定是没有朋友的。所以希望广播前的你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吃了一些小亏的话，一定要记得忍着忍着再忍着。 左手写他，右手写着爱，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，我的决定会有怎样的伤害。 写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，我的梦也有着深深的感慨， 早早结束。

生活当中心累是真的累，放下呢可能就是一种自在。人生呢应该学会放下，在放下的那一刹那，你就能看到苦海的岸，根本用不着回头去找。放下之后呢，心灵将会获得一片自由飞翔的广袤天空，在瞬间释放与舒展。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一些烦恼忧愁，如果一直惴惴于心，就会把自己累垮的。只有懂得放下，才能够活得洒脱，你说呢？这里是品味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破着浪，我还不明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都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，而是决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有少年会更有感觉，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三那秒前，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，永远的永远都成年。假如不曾一起逆着风等着浪，我还不能了倔强原来是一种力量。假如不是一度太沮丧太绝望，现在怎么都品尝苦涩里甘甜的香。我们不再彷徨惊慌，不是夜不冷路不长，而是笃定谁一步坚强就会被拥抱到心里有太阳。哦哦哦，你还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哪，多少年会更有感觉，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三那秒前，微笑的庆祝幸福

接下来是三颗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。那春天已经到来，天气渐渐转暖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对不对？那游玩的疲劳再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注意力不够集中，这样的话行车在路上是相当不安全。那三颗交警也是给出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那驾驶人在出车前呢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比如说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将车载广播长期锁定在品味1033，相信好音乐一定会给你提神醒脑。 谁能够将天长月亮给我关掉，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，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，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，以后我看着你以后穿过了爱情的街道，有种不真实味道，到对方心底瞧一瞧，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，别再寂寞的拥抱， 不知道广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身边的人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？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身边的人，比如说像父母啊、爱人啊、孩子、朋友等等，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？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一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

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身边的人，比如说像父母、爱人、孩子、朋友，曾经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周小爱的幸福生活说，当初我的生活费丢了，一点钱都没有，男朋友要打钱给我，我不愿意要，我们当时才开始没多久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花男生的钱，我说能撑多久撑多久吧，他说现在不是你自己能撑多久就撑多久，是我们一起能撑多久撑多久，当时特别感动，眼泪都出来了，最后他把一大半的生活费都转到我的卡里了。这就印证了一句话，说两个人在一起呢，不是一加一等于二，而是0.5加0.5等于一，两个人合二为一，而且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，都是要让彼此有这种合二为一的存在感，也就是说适当的时候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的生活里是有他的，对不对？ 阳光正温暖，一直照进我心里，如果没有你，怎么会有我今天？有时我会想起和你经历的故事，那些情景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，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如今的你不知在何方，你曾给我的温暖感觉依然在我心。如果再见你，又是怎样的情景？会不会将你再次拥进我怀里？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说你身边的人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情绪有点小凌乱，说我想说妈妈是最爱我的人，妈妈说过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，就算你结婚有了宝宝，也记住有什么委屈不要憋着，在妈妈心里你也只是一个孩子，娘家永远是你的家。

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美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着美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累，也只能证明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你身边的人对你说过最让你感动的话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可可说，最近身体不好，有一次跟朋友约好一起出去走走，在我要出门的时候呢，接到朋友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外面很冷，出门多穿点再出来，别冻着了。当时我听着真的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很是感动。有时候朋友的一句话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感动很久。这让我想到曾经身边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哈，说爱情算什么，友情才是真正的暖心。你也会这样觉得吗？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不愿意接受，我还没有接受，无止境的旅途赶走我没停下的脚步，已经忘了身在何处。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？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？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？即使没有人愿意认输，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出路，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。我们都在梦中解脱，清醒的哭，流浪在灯火阑珊处，去不到终点，回到原点，享受那走不完的路。